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51章。 嘿嘿，兄弟啊，你太邪恶了，不是你想的那样。就是每到深夜里啊，他们学校的食堂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颤震。这个起初呢，还以为是附近有什么工程队在半夜施工，后来啊，派人夜里去守，汇报是半夜里根本就没有施工队。于是啊，这校园里一直流传着名门女子中学学校食堂成精的怪说。 肥石低声地给莫凡解释道：“你说名门女子中学？”莫凡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追问道：“ 是啊，全是少女的学校，连老师都……” 肥石假正经了起来，莫凡却一言不起来了。叶心夏就在那个女子中学。回想起大概两个月前自己跟叶心夏通电话的时候，好像他有说过他们的食堂好可怕。 行，趁着学生们还没有开学，我们会马上把这件事给解决。 队长徐大荒说道。放下了手中的电话，徐大荒脸上却没有什么笑容。黎文杰、小可、郭彩棠、肥石四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们的队长。 出事了，有第二个女生失踪了。 徐大荒沉着声音说道。众人都是眉头一皱。早在几个月前，名门女子中学就有一位女孩失踪。由于校方无法确定女生究竟是否在校内失踪，所以这件事一直都是警察在处理着。都过了几个月时间，还是没有一点点线索。这件事儿曾经上过早报，但大家很容易就忘记了。一个城市少说百来万人，人口失踪对于警察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徐大荒和他的队伍曾经去过名门女子中学，校方并没有打算把这事儿闹大，也就没有打算让城市猎人出手，所以不了了之了。谁知道半年后又有个女孩失踪了，这一次是真真切切的在校内失踪。学校终于意识到有大问题了，这才慌慌忙忙地找到了城市猎妖队。 队长，人员失踪的话应该还是找警察吧？ 小可开口问道。 有一位光法师找到了一些不属于人类的足迹。 徐大荒严肃地说道。其他人一下子沉默了，反倒是黎文杰整个人神采奕奕，显得很高兴有活可以做。 这件事发生了一个星期才通知我们，真是一群蠢货。如果马上通知我们，兴许我们还有可能搜回那个失踪的女孩。现在过了这么久，那女孩死定了。 有些学校就是这样，凡事都想把不好的东西掩盖掉，一旦掩盖不了了，才知道出大事。哼。 郭彩棠冷哼了一声。莫凡听完大家的讨论，心中莫名的一跳。失踪了一个星期，貌似叶心夏有整整一个星期没跟自己联系了。还没钱买手机的关系，莫凡往常都是通过老电话亭来给叶心夏打电话呀，至少一个星期会聊一次啊。自己刚从历练那里回来，一心思都在怎么提升自己实力上，也忘了跟叶心夏道个平安。小姑莫青家就在名门女子中学附近，即便是放暑假，叶心夏很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浸在学校图书馆当中，本身他又行走极其不方便。莫凡越想着心越慌，急急忙忙向肥石借了手机。 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 莫凡心一跳，我迟点和你们会合。莫凡二话不说，直接飞奔出了猎者联盟大厅。 喂，等等啊，好歹把我手机拿去，我们好联系你。 肥石朝着莫凡喊道。一边喊，肥石将自己的手机抛给了往外跑的莫凡。 哥，你这样抛手机 也太危险了吧，那小子没接住怎么办呢？ 没事，我的是诺基亚，不怕摔。 大哥，我是说砸死人怎么办？ 他怎么脸色突然间那么难看啊？ 谁知道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开始干活吧。 莫凡心急如焚，此时他多希望自己有位移的技能，可以快速抵达铭文女子中学，坐着慢吞吞的出租车杀到了小姑莫青家。飞奔到小姑家，莫凡刚要转弯，却险些迎面撞上了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 莫凡哥哥。 叶心夏甜甜的一笑，又惊又喜。心夏，你没事就好，吓死我了。看到叶心夏的笑容，莫凡的心马上平静下来了。 怎么啦？ 为什么打你手机说停机了？ 欠费了，没舍得交。 叶心夏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好吧，姑娘只是想省一点钱。不管怎么样，没事就好了，这让莫凡整个人松了下来。 历练还顺利吗？ 叶心夏递给莫凡一卷手帕，这年头戴手帕的女孩太少了，不是心夏玩文艺，而是手帕节省。莫凡擦擦汗，顺便嗅了嗅手帕上的香味儿。哎呀，还是那诱人的体香啊，自己之前偷藏的已经没味儿了，不小心暴露自己的猥琐了。我听说你们学校有女生失踪了。叶心夏重重的点头道：“ 好可怕！这段时间小姑都不让我去学校。” 哎，那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是我隔壁班的女生，她叫林云儿。她失踪那天，我也在图书馆。她还跟我打招呼说回宿舍，可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学校各个门的监控也没有拍到他离开学校。 叶心夏小小声地说道。看他回忆起这件事还脸色苍白的样子，莫凡也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么说你是最后见到他的人？莫凡说道。 警察问过我好多次了，可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不过…… 叶心夏低着头。怎么了？莫凡追问道。 离开图书馆之后，我嗅到了奇怪的味道，这种味道像是从学校食堂某个地方飘来的发馊气味，可我们图书馆离食堂很远，当时我身子一阵很奇怪的发冷，就好像有些东西在盯着我。我很害怕，匆匆忙忙离开了那里。 叶心夏说道。莫凡眉头一皱，原来他当时已经离危险很近了。 莫凡哥哥，要是我不那么早离开的话。 叶心夏情绪显得很失落。是啊，还好你早点离开了，不然你可能成为那个失踪的女孩。莫凡心中暗暗庆幸着，叶心夏却摇了摇头，用几乎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自责道：“ 我想那个可怕的东西，一开始的目标是我。我匆匆的离开，让他转向了孤身一人的林云儿。我应该去找林云儿，让他和我一起离开学校。” 莫凡听完叶心夏的这份自责，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丫头脑瓜子里都想些什么呀？要是她不早点离开，没准就两个人一起失踪了。假若学校里真有不干净的东西，以她们两个女生的力量怎么可能抵挡啊？ 这怎么能怪你呢？就算你去告诉林云儿，她也会说你一惊一乍。你从小五感就比别人敏锐，但行动不便，能保护好自己已经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莫凡柔声安慰道。 孟凡哥哥，你说林云儿他会不会已经…… 多半啊，不会，肯定不会。知道吗？我现在是城市猎妖队的一员，这件事儿会解决的。我怎么可以让我心爱的心夏在一个这么危险的校园里待着呢？莫凡拍着胸膛说道。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52章。这是莫凡的心里话。要知道明文女子中学出了这样的事儿，就算不是城市猎妖队，他也会杀到这里来。叶心夏在成长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莫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已经靠轮椅度过自己青春的情况下还受到别的什么伤害。他是那样的纯美善良，小时候每次跟其他区的小孩打架，一身伤怕被老爸责骂，莫凡就会躲到叶心夏家里。叶心夏会细心地帮自己清洗包扎淤青和伤口，甚至红着脸帮自己撒谎。从那时莫凡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不让他受到一点点伤害。这些天你就待在家里，等我们把害人的东西清理了。莫凡拍了拍叶心夏的小脑瓜子说。 嗯。 叶心夏乖巧地点着头。知道莫凡是一位雷系法师后，叶心夏确实心安了很多，而且他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莫凡哥哥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强。他从最初的一个很普通少年到一位魔法师，再到现在城市猎妖队的一员，似乎每一次见到他都会看到他的变化。由此可以猜测，在自己没有看到他的这段时间，他一定很努力很努力。 莫凡哥哥，历练都在暴晒吗？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你黑的差点认不出了。 离开了小姑家，莫凡朝着明文女子中学踏去。哎呀，一座城市，一个校园，竟然会存在着这么可怕的事情，让祖国的花朵们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失可忍，殊不可忍啊。明文中学的美少女们，莫要慌张，莫要害怕，你们的黑马王子已经来拯救你们于水火之中了。砰的一声，一脚帅气地踢开了学校的大门。莫凡已经做好享受上千穿着短裙白花花少女们爱慕不已的注视，谁知一眼望去，整个校园空空如也。几只在花圃中被吓到的流浪猫探出脑袋来，用那充满鄙夷的目光注视着大门口的莫凡，像是在说，哪来的傻叉，吓死爹了。啊，哦，忘了，这会儿还是暑假，姑娘们都没有开学呢。 嗯，你还比我早来了。 才一会儿，身后就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莫凡回过头，发现正是那位骄傲无比的郭彩棠。 有什么发现吗？ 郭彩棠开口问道。我问过最后见到失踪女孩的人，她说嗅到了食堂腐臭的味道，基本确定食堂里面要么藏着一个变态偷女狂，要么有妖魔。莫凡推了推自己反射出睿智光芒的眼镜，柯南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啊，对，真相只有一个。 是吗？那今晚你守食堂，我们几个到教学楼、明文公园山、宿舍楼、操场看着。 郭彩棠显得有几分趾高气昂地说。 那个，为什么不是我守宿舍楼？我听说还有不少寄宿生留校，他们的安危还是交给…… 莫凡说道。 肥石在那里就够了。 莫凡一阵蛋疼啊，肥石一看就是那种会偷女生内衣的怪大叔，让他看女生宿舍，女生们更加危险的。 夜里莫凡真的被分配到食堂了。明文女子中学的食堂非常大，像个大会议室。这儿算是一个贵族学校了，食堂如此宽敞豪华也是情理之中，哪儿像天蓝魔法高中的食堂呢？尼玛要藏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食堂大妈用扫把就能把其轰出去了。咚咚咚咚，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了一阵响声，一个孤零零忘了收走的铁勺随着桌椅的晃动也抖动了起来，正缓慢地挪向着桌角。铁勺落下了，砸在莫凡的脑袋上，莫凡眼疾手快地把这差点暴露了自己位置的小铁勺给接住了。真见鬼了，傍晚那会儿无聊吃个冰激凌留下的罪证差点暴露了自己的行踪。这食堂还真有古怪，到底真的是什么呀？感觉下面有一个施工队，难不成有人在下面修囚禁地窖？最近全国各地色魔很流行这玩意儿啊。莫凡偷偷地探着脑袋四处查看着，咕咕咕，突然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从食堂的后厨位置传出来了。伴随着这个声音，莫凡马上就嗅到了一股食物发馊的味道，什么韭菜、腥肉、咸菜。我去，真有妖魔！莫凡心中一紧。在入城市猎妖队之前，莫凡一直以为城市是一个非常宁静祥和的世界，妖魔这玩意儿就是大人们编出来吓唬不睡觉的小孩，没有想到城市里真潜伏着妖魔，看来自己小姑莫青当初说的也并非是假的。想想也是，一座城市这么大，有太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哪怕真的有妖魔出现出了人命，警方也会压过去然后暗中解决，人群恐慌所造成的影响远比出了事儿还更大。莫凡掏出了传呼器在口袋里按了下去，这个传呼器很简单，会给队友们一个信号和定位，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情况。咕咕咕咕咕咕，传呼器一按，那在食堂后厨的东西就好像感知到了信号的波动，一只深蓝色的眼睛诡异地从隔挡玻璃探了出来，直接锁定了发出信号的莫凡。瞳孔有一个篮球那么大，眼睛遍布的肉瘤转动起来，让人鸡皮疙瘩全都爬了上来。借着反射的光，莫凡可以大致看到一个轮廓，那是一个脖子，大的跟一人抱粗树的脖子，脖子和脑袋完全分不清，总之大致是脑袋的地方唯有一个篮球大小的眼睛和一张塞满发馊食物的大嘴。我去，这些妖魔自带无线接收器吗？老子发个信号他也能察觉到。莫凡在心里边狂骂着，自己一按信号，这个脖子大眼怪就锁定了自己。美国好莱坞大片里的那些外星生物都没有这么牛叉的能力好吗？咕咕咕，猛然的脖子大眼怪瞳孔像是在凝聚着什么，可以看到他的篮球瞳孔正在剧烈的收缩，能量到了临界点，霎时一道猩红的光线从这个怪物的瞳孔当中射出。猩红光线先是打穿了学生与食堂大妈天水一方的玻璃窗口，紧接着一连飞穿了那一排食堂餐桌，径直的朝着莫凡所在的地方打过来。莫凡差点吓尿啊，这东西连招呼都不打就向自己攻击，冷厉的眼神更颇有食堂大妈在你希望他多打点肉的时候马上灰飞烟灭目光投来的仗势啊。还好莫凡不是第一次应对妖魔了，凭借着自己的反应马上朝着食堂门口一个侧滚翻，下一秒莫凡刚才所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焦黑的洞，要没躲开的话，这个洞就出现在莫凡的胸膛了。星辰的强大一定程度上会让魔法师的体质也发生改变的，这种改变虽然不是非常非常明显，但也让魔法师不至于连一些很明显的攻击都无法躲开。莫凡也是明智无比，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离门口最近的地方，这一翻滚就让他成功地逃出了食堂。然而一切并没有莫凡想的那么简单，那只脖子大眼怪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从食堂后厨冲了出来， 他硕大的眼睛再一次有猩红色的东西在凝聚。莫凡回头看了一眼，心中更是惊骇，这货攻击频率这么快，这下恐怕自己没法躲开了。莫凡已经开始用意念去触发自己灵魂中的魔具印记，要唤出古莲盾来帮助自己抵挡。 水域化解。 莫凡刚要完成，一道清灵的声音从不远处的篮球场位置传来，紧接着莫凡看见空气中幻化出了一道流水，这道流水宛如缎带一般柔软的在自己面前飘动着，并且快速的交缠成了一个湖面的水盾。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53章，那道猩红色的穿透之光打在了这水之缎带缠绕而成的盾上之后，便完全被分解了一般，猩红色的能量一下子随着这溃散开的水域技能化为了无数斑斑点点的水珠，洒落在了莫凡的脚下。莫凡立刻取消了古莲盾的呼唤，侧过头去，正好看见那位叫做小可的女孩朝着自己甜甜一笑，露出了两颗萌萌的小虎牙。 小可姑娘，你来得太及时了。 坟墓，你退到后面，这畜生交给我们。 队长徐大荒和肥石两个人同时赶到，这两个人就好像是踩在加快版的自动人行道的水平电梯上，步伐没有任何的踏出，身体却沿着地面平挪到了这里，堪比食神里的那位高僧。莫凡知道这是土系的初阶技能地波，地波也是位移类技能，可以通过控制地表的挪动来进行位置的快速变化。王三胖也会这招，只不过王三胖玩的根本没有肥石娴熟。 这是一只巨眼猩鼠，长期生活在土壤里，挖地洞的能手，更喜欢生存在城市下水道找不到的地方。脖子可以伸长，眼睛会释放穿透猩红暗光术，这东西跟杂鼠一样，繁殖速度极快，生存能力强。一座城市的地下道和垃圾场的土壤里，多少都会藏着那么几只，一般只吃人类的残羹冷炙，除非饥饿到了一定程度才会吃人，属于很怂又无处不在的妖魔。 很快副队长郭彩棠就把这只怪物的信息给道出来。巨眼猩鼠，妖魔课上好像有特别花过几节课说过，是地底生存和挖洞的能手，妖魔当中的蓝翔啊。不都说这东西遇到魔法师都可能吓尿逃跑吗？为什么这家伙敢对我出手啊？ 这只明显很狂躁，估计是饥饿的不行了，需要大量食物和能量。嘿嘿，还好被我们给找出来了。 肥石笑嘿嘿地说道。和那群第一次遇到妖魔就吓成狗的学生们不同，无论是队长徐大荒、妹子小可、风法师郭彩棠，还是大叔肥石，他们在面对巨眼猩鼠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种姿态，他们站成一个散队，但又保持着相互能够接应的距离，他们形成进攻的阵型，又确保遇到危险可以马上撤退。唯有莫凡这个刚加入的队员站在一个很尴尬的点上，看上去像是和队友们交代过尔等退开，我跟这畜生单挑，实际上他在一步一步往队友身后挪，心里暗骂肥石不给自己来个地波。咕咕咕，这只巨眼猩鼠确实很暴躁，看到人多竟然不逃，他的那只眼睛马上锁定了离得他最近的风法师黎文杰。是猩红暗光术， 这生存在人类都市阴暗角落的畜生，像是要将在场所有会动的东西全都给打穿。那尖锐的叫声在黑夜校园里格外的凌厉。 想攻击我？ 风法师黎文杰自有一份从容与潇洒。莫凡几乎没有看到黎文杰刻意的去集中精神连心鬼，便有一道青色的风之轨迹出现在他的周身，吹得他那件白衬衫不停地鼓动。嗖的一下，猩红穿透之光打过来，黎文杰却在原地留下一片紊乱的气流，身形已经闪到了5米开外，怎一个潇洒帅气可以形容呢？ 蠢货，就这点本事也敢出来害人？ 黎文杰在乒乓球桌前一个倒流，冷笑地对这只巨眼猩鼠说道。巨眼猩鼠见自己的光束对着灵活的人类无效，更是恼羞成怒地迈开了那尖锐的四肢。顶着一个那么奇怪的脖子和脑袋，巨眼猩鼠的速度竟然要比莫凡之前见到的幽狼兽还要敏捷几分。以这种速度杀到学生们面前，学生就算能够镇定地完成猩鬼，恐怕也来不及释放啊。学生们释放过程大都需要4秒左右，这只巨眼猩鼠却在短短2秒的时间从40米开外杀到了黎文杰的面前，其利爪更是往黎文杰的脸上拍去。莫凡不由得一阵心惊，害怕黎文杰会丧命。再看周围，无论是水系的小可还是土系的肥石，他们都没有出手救黎文杰的意思。 风鬼闪步！ 黎文杰眼里没有一丝的慌张，目光却是无比冷静地注视着杀过来的巨眼猩鼠，冷冷地吐出了技能的名字。嗖的一下，黎文杰身形再度消失在了原地，那巨眼猩鼠的一爪子拍在了石头乒乓球桌上，将石桌拍得石墨飞溅。这畜生发现一爪子落空之后，马上又寻着黎文杰而去。嗖的一下，黎文杰步子一踏，再度留下一道扬起的尘埃之后，迅速地闪到了20米之外。嗖一下，黎文杰在一棵木棉树下稍稍一个停顿，竟然又一次快速地飘出了莫凡的视线。紧随其后，一道猩红光束狠狠地打在了黎文杰刚才所停的木棉树上，木棉树直接被打穿了一个窟窿，如同用过后扔到垃圾桶里姨妈巾的木棉花，一下子成片成片地落下。风鬼闪步！莫凡看得一阵惊叹，在学校里所有风系学生们掌握的都是风鬼疾行，疾行基本上只能够顺着制造出来的那一道有迹可循的风之通道来急速奔驰，行动起来的确很快，却绝没有像黎文杰风鬼闪步这样快速转变方位。要当初张小侯也掌握了风鬼闪步，绝对可以把幽狼兽耍几个圈，也不至于那么狼狈地被追到洞窟底部了。同样是初阶的技能，风鬼却可以感觉到效果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巨眼猩鼠的灵敏度还在幽狼兽之上，最后连黎文杰的衣角都碰不到。果然在学校学的东西太有限了，只有到了这样的环境里，只有不停的经历战斗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实力给提升出来。自己选择出来猎妖绝对是明智的选择，唯有跟着这些面对妖魔能够面不改色的猎法师们，自己才能够快速的成长。和那些见到妖魔吓得尿裤子的学生，真就一点前途都没有啊。不是莫凡对自己同学们有多大意见，而是经历了那一次与幽狼兽的战斗后，莫凡恍然醒悟太多东西了。追逐考核，追逐成绩，追逐打靶，上妖魔课，剖析战斗技巧，真正遇到妖魔的时候一点卵用都没有，唯有战斗，唯有像这样不断地面对真正的妖魔。 尝尝火焰的滋味。 队长徐大荒自信飞扬，手掌间不知何时已经升起了一团火焰，正在炙热地烧着，火光映红了这位魁梧大汉，他不禁上扬带着几分不屑的嘴角。 火姿！ 徐大荒高喝了一声，手上那非常强烈的火焰划破了学校漆迷的夜色，无比触目耀眼地朝着那只巨眼猩鼠飞去。巨眼猩鼠感到背后的热度，狡猾的他马上下意识地往旁边躲， 巨眼星鼠的这个举动让莫凡微微吃惊了，这东西竟然这么敏锐，队长徐大荒释放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竟然还被他察觉到了。这个火丝很明显要落空了，妖魔明显不是学校的木偶靶子，会站在那里给法师们攻击。 躲有用吗？ 徐大荒满是嘲笑之意。那一道火丝已经落到了巨眼星鼠刚才的位置上，很明显是没有击中巨眼星鼠。 爆裂！ 终于徐大荒猛地吐出了技能的后缀，霎时那一团原本要在空气中寂寞燃烧的火丝放射出了一道炙热的火光，马上可以看见小小的一团火焰豁然在那一处爆开，砰的一下，一朵炙热的火团呈现爆炸的效果，强有力的火浪以刚才火丝所落的位置为中心，惊艳无比的往周围扩散。赤红，方圆三米彻底被赤红给吞没，爆裂开的火焰轰在了那只自以为闪躲得很好的巨眼星鼠身上，空气中出现了一阵颤动，炸开的火焰刺眼夺目。捂着火光的莫凡隐隐约约看见那只巨眼星鼠浑身被赤红色给吞没，满是肥肉的身躯被炸飞有了五六米远，一头撞到了食堂的墙体上。巨眼星鼠在墙角拼命的挣扎，完全没有了妖魔那凶神气焰，彻底变成了一只烘得半残的地沟老鼠。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54章。看到这一幕后，莫凡嘴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大的 O。 碉堡了好吗？ 火姿爆裂，这霸道至极的爆裂效果简直不给灵活的巨眼星鼠一点活路，什么灼烧焚骨都尼玛没有这爆裂效果来的直接和暴力。 这是第三级的火丝吗？ 莫凡绝对没有想到这个猎妖队的队长已经将火丝技能修炼到了第三级，那爆裂的效果轰炸在巨眼星鼠的身上都差点将这只害人的妖魔给秒杀了。 我去，要是在遇到幽狼兽的时候我学会火丝爆裂，一个技能轰下去就让他半条命都没了，还用得着跑？还用得着借助钟乳石吗？尼玛，不是到处都有钟乳石，也不是每次妖魔都站在钟乳石下方好吗？帅炸了，真心碉堡了。 此刻莫凡内心就跟那还在翻腾的火浪一样澎湃不已，想到未来自己的火丝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修炼的热情一下子暴涨了。莫凡相信只要自己掌握了火丝爆裂，那个叫宇昂的家伙怎么都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慕卓云那老混蛋脸都被自己给打肿了。 太棒了，无论如何也要在高三毕业前把火丝练到第三级别，闪瞎慕氏世家那些家伙们的钛合金狗眼。 猎妖队显得非常谨慎很老道，他们知道在那一轰之下巨眼星鼠一定会逃跑，于是肥石郭彩棠两人都使用自己的技能封死巨眼星鼠逃到食堂的去路。巨眼星鼠发出了一声嘶吼，完全出乎意料地朝着郭彩棠狰狞扑去。郭彩棠也愣了愣，他的冰蔓技能冻结的是这只巨眼星鼠逃跑的位置，绝没有想到这家伙还有气力能够做出这样殊死一搏。 小可，水玉，快！ 队长徐大荒同样是脸色一变，小可神色一慌，马上用意念连起水系星轨，奈何略显几分紧张的小可速度还是慢了一些，水域技能并不能够及时释放出来。郭彩棠终究是经常面对这种考验，一咬牙往旁边跳躲。他这样不能够让他完全躲开巨眼星鼠的攻击，但只要能躲避开要害的话，损失一只胳膊比一命呜呼要好啊。 雷印蟒痕， 众人暗叫不好之时， 不远处一道道紫色的雷电之印成片的出现，这些电弧狠狠地鞭打在巨眼星火身上，每一次抽打都能够看到皮肉绽裂开，而持续缠绕在巨眼星鼠身上的那些蟒痕发出的电印疯狂地钻入到巨眼星鼠的肌肉里，让它根本无力奔跑。冲刺到一半的巨眼星鼠浑身一瘫，自己一头栽入到水泥地上，就那样摩擦翻滚到了郭彩棠那一双长腿前。郭彩棠看到浑身抽搐的巨眼星鼠微微一愣之后，马上灵巧地向后跳开了几米远，随后小脸带着几分不敢置信地看着一脸黝黑的新成员莫凡。 干得好，凡莫。 靠，这只巨眼星鼠是变种吧？怎么比独眼魔狼还残暴？半残情况下不知道逃跑，竟然还想着攻击。 肥石一脸心有余悸地说道， 都告诉你们很多次了，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掉以轻心，差一点郭彩棠就出事了，还好今天招到一位雷法师，能让妖魔肌肉麻痹，不然刚才怎么阻止这畜生孤注一掷？ 队长徐大荒马上咆哮了起来，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 小可有些结巴地说道， 道歉有个屁用，要是人死了你去墓前给人道歉也听不见，作为我们队里唯一一个拥有防御能力的水系法师，你要做的就是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星轨握在手上。 徐大荒朝着小可怒吼道，莫凡倒有些愕然，还以为队长徐大荒只会随便批评几句，没想到他是直接指着那么可爱的女孩咆哮大骂。不过队长徐大荒咆哮的也没有错，不同系法师在战斗中起到完全不同的作用，形成一整个猎妖团队，某个环节犯了致命的错误，不单单是一个人的性命，有可能全队都会覆灭。毕竟妖魔杀人真就转瞬间的事情，小可咬着嘴唇不敢多说半句，显然他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郭彩棠也没有怪小可的意思，反倒依旧看着莫凡，刚才他真的以为自己小命要悬了，谁知竟然是这菜鸟雷霆出手救下了自己。 本末，你的反应很快，释放速度也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以为你是那种刚毕业看到妖魔会吓得腿发软的应届魔法师呢。 李文杰走到莫凡面前，重重地拍打了莫凡的肩膀， 是啊，还以为我们要带你个大半年你才可能有作用，没有想到你心理素质已经这么好了，还救下了郭彩棠。我说郭彩棠，你这是得以身相许才能够表达感谢啊。 肥石笑哈哈地说道，莫凡是毫无任何阅历和简历去应这个职位的，事实上他们猎妖小队应征要求怎么也得是杀了妖魔十位数以上，假若莫凡是别的系，妖魔队这样的精锐队伍绝对不招，火系都不要，毕竟猎妖队是在城市里与妖魔对抗，其他猎者要敌不过妖魔多半就是自己死亡，他们猎妖队要拿不下妖，很可能波及到城市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民众，城市猎妖队责任更加重大，队员们当然必须是猎法师中的精锐，考虑到雷法师的稀有和其技能的强力，他们猎妖队是愿意花上半年时间去培养一位什么都不会的菜鸟。莫凡在大家眼里就是绝绝对对的菜鸟，碰到妖魔都未必能够完整释放技能，谁能想到就在刚才他闪电完成了雷焰技能，那反应速度和娴熟的星轨把控让他们猎妖小队不由刮目相看，尤其是郭彩棠一开始还咄咄逼人的把莫凡这个菜鸟给训斥了一顿，谁知道关键时候还是这个菜鸟救了他，那心情一下子复杂到了极点。 好了，李文杰、飞石，你们两个去检查食堂，没有妖魔了的话，剩下的事情可以交给警察了，但愿那个女孩还活着吧。 徐大荒说道。 OK。 搜救这种事情需要大量的人员，猎妖队主要还是负责把隐患给扫除，接下去 让肥石和黎文杰两个人和警察们一起寻找失踪的林云儿就好。只是都过了一个星期，女孩生还的几率很小很小。嗡的一下，莫凡刚要离开，忽然小泥鳅坠发出了一阵的鸣颤。有残破，莫凡心中一喜，急急忙忙走到了巨眼星鼠的尸体旁边。巨眼星鼠身上出现了一道如萤火虫一般的幽蓝色光芒，小如烛火，像是被呼唤了一般，正慢慢地飘向莫凡脖子上的坠子。其他人都在忙别的事情，并没有留意这一幕。莫凡也顺利地将这只巨眼星鼠的残破给吸入到了自己的小泥鳅坠中。小泥鳅坠拥有自动收集残破的能力，上次杀死幽狼兽的时候也一样摄取了幽狼兽的残破。可惜要让小泥鳅坠真正成长起来的话，似乎需要的是比残破更加精纯的精破。也不知道这些残破收集起来有没有效果，这还得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另外魔法协会、猎者联盟都有卖残破，一个大致得10000块的样子。假若残破收集足够，也能够让小泥鳅成长的话，那自己有必要把猎妖赚的钱去买这些残破？当务之急还是让小泥鳅坠成长成零级，那样自己100%能够在1年的时间将火资提升成火资爆裂。雷系星子们好像有一些变化，难道说……忽然莫凡察觉到自己雷系星辰之中星子们无比雀跃，他们的这种雀跃类似于当初火系星子的变化，那一次变化正是让莫凡的火资灼烧变成了火资焚骨，也就是说雷印马上也要提升一个级别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55章。之前一直明修雷系星子一点动静都没有，未想到今天反应神速的释放，却使得他们蜕变了。也不知是经历了这次战斗之后他们同样渴望变强，还是刚刚那个残破吸纳进来之后起到的作用。火丝已经达到焚骨，也不知第一个级别就特别霸道的雷印到了第二个级别是什么效果，令人期待啊。很让莫凡意外的是，这是自己第一次完成任务，竟一下子获得了一笔佣金。校方一共是花费了20万来让城市猎妖队摆平这事儿的，莫凡拿其中的10%，他毕竟是刚入队的，一般而言刚入队的多半是拿一个实习工资，佣金只是象征性的给一点。考虑到莫凡是一个特殊的雷系，再加上他今天的杰出表现，小队算是直接把莫凡转正了。10%也就整整20000人民币，这抵得上自己老爸在外面开车近半年的收入了。这笔钱莫凡也不折腾，小心翼翼地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说起来这算是莫凡的第一桶金了，危险是危险了一点，报酬确实高得有些出乎莫凡的预料，这要比那些在外猎杀妖魔的队伍来钱的速度快得多了。难怪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都要进城市猎妖队。墓室庄园，蔚蓝色的私人游泳池中荡漾着一层一层柔和的水波，戴着泳帽的木鹤正从水中游到了岸边，浑身湿润润地躺在遮阳伞下的躺椅上，然后看了一眼旁边那位皮肤呈现黑麦色的女私人游泳教练，不经意的目光掠过了其露出有一半滚圆的胸部。咯吱咯吱咯吱，木鹤刚要说话，却发现池子里的水慢慢地铺上了一层寒冷的冰霜，游泳池的表面很快就凝结了起来。 别，我待会儿游的。 木鹤一阵头疼， 话没说完，整个游泳池就跟冬天一样，这让穆赫哭笑不得。 贺叔，我父亲让您过去一趟。 一名神色格外阴沉的高瘦男子说道。 元啊，你的冰系星辰越来越强了，修炼得如何了？ 穆赫和颜悦色地说道。 进展有点慢。 那个叫做宇昂的青年说道。 你这还叫慢？ 穆赫苦笑道。 其他人现在也不过是冰幔的一级状态，你已经掌握了冰幔凝结，以你的修炼速度啊，用不了2年的时间一定可以达到冰幔的第三级形态，冰幔覆盖，那可是大面积的寒冰蔓延，别说是一个小小的火系学生了，你一个人就能够冰冻一大片。 2年还是太长时间了。 宇昂喃喃自语地说道。 你总是对自己的修行不太满意，事实上你已经比同龄人出色太多，诚然和穆凝雪那丫头还有一定的差距，可穆凝雪太特殊了，你应该知道你父亲卓云可是对那小子耿耿于怀，一年后你顺理成章地把那小子解决掉，想必他会送你一份大礼的。 穆赫笑呵呵地说着。 我根本没把那跳梁小丑放在眼里。 宇昂说道。宇昂勤奋修炼是为了他自己，尽管自己养父卓云在一年后给自己安排了一场魔法决斗，可宇昂真心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你先过去吧，我马上就到。 穆赫说道。宇昂点了点头，朝着主人房走去。穿过一片人工园林，宇昂步入到了一个别致的小院子里。在这样一个以欧式为主旋律的大庄园里，出现了一个古风的茶屋，看上去还是有几分奇怪的。 父亲，我有些不太明白，您为什么要给我安排一个如此无聊的决斗？ 宇昂坐在一旁开口对穆卓云说道。 你的成人礼如果只是单单邀请一些上流人士、家族成员、跟你一样同辈的人，那会显得非常的单调。能够一口气将整个博城知名人物聚集在一个地方的机会可不算多，假如在这个成年礼上还有这样一个决斗环节，想必很多人会对你另有改观。有些东西我一个老一辈人终究不适合插手过多，你自己过人的实力折服在场的长辈和同辈，树立起自己的一些威信，对你将来把控这座城市的大权会顺利许多。 穆卓云抿了一口茶，深谋远虑地说道。 那你也应该给我安排一个更合适的对手。 于昂说道。 起初我也觉得安排这样一个小角色在你的成年礼上未免有些儿戏，正在考虑有什么更妥善的安排，但现在看来未必是那样了，甚至那有可能是我和邓凯朱校长的一次不错的暗斗。 穆卓云说道。 怎么说？ 于昂不解地说道。 你的对手莫凡，他已经掌握了第二级火资，修炼速度竟然超出我们所有人的预料，能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达到这种修炼成果的可不是什么小角色，他现在已经是天蓝魔法高中最出色的学生，备受邓凯掌控朱校长的关注，现在哪怕我想对这小子使点手段，这几个人也未必会让我如愿了，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这个司机的儿子，他的修为竟然一点也不慢于我们这些大世家的出类拔萃弟子，假如他不是那么不识趣的话，哎，至于我和邓凯之间的事，你暂时不用知道。 穆卓云冷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或许会很有意思。 宇航像是放心了很多，太弱的对手出现在自己成年礼上，那根本就不是给自己立威，反倒是让这种鼠辈沾了自己的光，也根本体现不出自己凌驾于同龄人之上的强大实力。穆氏这个大世家一向最看重的就是年轻一辈的成年礼，成年礼可谓是他们最隆重的仪式。少年强则家族强，让他们早已掌握了博城大权的老一辈人跳出来耀武扬威总是不太妥当。假若年轻一辈的子弟就以压倒性的优势统治同龄人，不也是体现他们穆氏的绝对实力吗？穆宁雪在帝都，在一个更高的领域。 这个博城也得有杰出的和扛着大旗的青年魔法师，不是？ 宇昂是一个很不错的掌管接班人，穆卓云想要精心将其培养起来，让他在博城站住脚跟，而未来的道路能不能平坦，自然就看这个开头如何了。别的子弟成年礼可以就内部搞搞了事，但宇昂的成年礼一定要盛大，要隆重，要宴请宾客，要一鸣惊人。 莫凡这小子是有些出人意料，不过是宇昂这种年轻上位者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垫脚石罢了。 当然老谋深算的穆卓云是不会告诉宇昂费这么大的资源来培养他和举荐他，他宇昂将来再风光再位高权重也不过是另一个人的垫脚石，这个人就是他穆卓云的亲生女儿穆宁雪。穆宁雪是穆卓云最完美的接班人，奈何博城这个池子太小，唯有再培养一个真正的心腹，掌控好博城的这份固有的家底。 放心吧，成年礼结束那天，我会把博城帝圣权给你开启，你将在里面有整整一个星期的修炼时间，这一个星期足以让你修为突飞猛进，博城同辈你彻底不需要放在眼里了。 穆卓云慈目祥和地说道：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